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感谢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一梦。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嘉宾天一。 嗯，我们今天呢还有另一位嘉宾，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大猴。 大家好，我是大猴。 嗯，大猴又瘦了。 真的吗？ 虽然不想说这句话，但貌似是这个情况。 真的， 哎，听着有点喜悦。 真的是这样的， 我们这节目就沉浸在了喜悦的氛围里。 所以大猴你真的是又瘦了对吗？ 其实也没有，但我今天打的阴影 啊， 阴影， 所以说阴影很重要。 好，让我从侧面看看你。 侧面看的话，就可能要露出点问题了，就这边可能有点黑。 并没有，我 没有， 并没有，真的很。 那我是不是化妆技术进步了？ 嗯，对，没错是这 样。你都这么说了，我们能不这么接吗？ 但我真的觉得大猴就是瘦了很多。 所以我觉得夏天减肥特别重要，因为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藏肉的地方了。 是的。 这个时候真的是要么学会减肥，要么学会化妆。 嗯， 这个时候看我们这个种草了没，这期节目就特别重要了。 是的， 是的，嗯，没错。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呢是夏季神器大推荐。哎，什么叫夏季神器大推荐呢？都有什么神器呢？我们将给大家推荐，比如像一些防晒的神器呀，包括一些晒后修复的一些产品，例如冰敷的一些产品等等。 对， 还有就是这个。我们夏季嘛，我们说这个热胀冷缩，我们的毛孔可能会张开。 貌似不仅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我知道，我 你的皮肤又不是一个金属。 是，然后它这个是包括我们这些止汗的产品。哎，最后就是也要跟大家说一些夏季外出的时候的一些秘密武器，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已经是暑假了嘛。 对，而且我觉得最近这个这段时间啊，咱不说全国的天气哈，北京天气有时晴有时雨，然后还有点闷热。 对， 这个天气的变化非常的复杂，这个时候需要我们准备的各种应对不同天气的产品也非常多啊。 嗯，是的，没错。那接下来也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收听和收看的方式吧。 好， 嗯，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了。 如果你想在网上收看我们的节目呢，也可以找到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982，您听好了，是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 是的，那在进入到我们的正式节目主题之前呢，还是先进入到我们的潮流风向标，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最近有什么时尚的资讯。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一梦。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嘉宾天一。 嗯，今天呢我们潮流风向标的第一条是什么呢？就是这样化妆土掉渣，想从土妞变为气质女孩，这六个坑千万不要跳。 哎呀，土妞，我觉得这个词说的还挺可怕的。 嗯， 什么样的化妆会把自己化得很土呢？ 哎， 但是打引号的土啊，不是真的掉到土坑里了。 就是我们经常就是会看一些美妆博主的视频嘛，就是教我们化妆的视频，但是大家都觉得哇，他们画的简直太简单了，那小刷子轻轻一划，然后人家这个眼影就很上色了，就很漂亮。但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我们并不是这样子，就是我们画起来这个妆什么都感觉很奇怪，就尤其是对于新手来说。 反正我呢，说实话，我属于理论派啊。 嗯， 让我真的给别人化妆或者给自己化妆，我其实不太擅长。反正我最多的经验就是画眉毛， 嗯， 但我时至今日自己也没有画出一次是像那个专业化妆师那种又催又有棱角的眉毛。我以前真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画出来过。 嗯。我要跟你说一下，就是如果你真的是买，即使你买齐了所有的产品，你有可能会变成手残党。 对，这个我觉得化妆啊就跟任何一个技术活是一样的。 是的是的， 就是它是需要日久见这个积累经验，并且是越画越好的。如果你总不画总看视频，那你也一定画不出视频的那种感觉来。 没错。那我要说的这六个坑都是什么呢？首先颜色选错，之后是眉毛生硬，还有就是眼妆太重，卧蚕很夸张，修容错误，整体节奏感是不对的。 哎呦，化妆也有节奏感这一说啊。 没错，是这样子的。 化妆的节奏感怎么样？一二三四，这么化妆吗？ 不，你误会了，我说的是整体节奏。 整体节奏？ 就整体节奏的感觉。 好吧，说白了，这种感觉不太对。 并不是你说的敲鼓的节奏感的那种。你这 是化妆还要跟着节奏，那不是说唱 了吗？直男的这种联想真是很奇怪。好，我们先说来说一下这个颜色的选错啊。 嗯，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几张图片。嗯，一萌给大家准备的几张图片，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先看这张图片吧。 这是错误的例子吗？ 当然， 挺好看的呀。 啊，是吗？ 啊，那让我们那个大伙来看一下，你觉得大伙能看见屏幕上这个照片吗？ 嗯， 你觉得这个照片当中的这个女生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妆容好像有一点年代感了， 是吧？ 嗯， 年代感， 有一点点年代感，这是首先的。再一个就是会觉得，就是整体会觉得有一点点奇怪。 说实话，我觉得除了他那两朵夸张的耳环让我觉得有点辣眼， 说实话 我 总觉得 妆容没问题。 我总觉得这个妆容有点土。 你有没有你有没有想起就是我们十五六岁的时候新微上面的那种 啊，对对对， 妆容感觉就是那个年代的。 对对对对，那个年代的。而且就是首先我觉得这个假睫毛真的贴得太假了，就是一根一根的非要翘上天的那 种。能再点开我看一下他这个睫毛部分吗？ Okay, 说的很夸张啊。 来，你看一下。 我凑近看一下。 嗯。 哦，对，这是很久之前那种，他那个假睫毛是以根儿来成立的。 对，我们知道， 它不是一片一片，是一根一根的。 对，我们知道，其实我们的这个睫毛是助于我们眼睛变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嗯。 但是它的这个贴得很失败的原因，就是完全把它变成了一个单眼皮。嗯。 我觉得在过去的审美中，我觉得现在如果女生我在街上除去那个睫毛和她那个大大的耳环，我觉得这个妆看的是干净的。 而且就是她的白珠光的眼头和卧蚕打得太亮，明显也是非常的夸张，还有就是珠光的粉色口红又是怎么回事呢？嗯， 我以为拍照就应该画成这个样子呢。 并没有，但是我们来 我想多了是吗？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她现在的这个妆容。 这是位明星吗？ 是的，她是位明星。现在就是一种自然， 现在比较自然了。 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可能会比较崇尚这种自然妆，对，这样整体感觉不会让你觉得这个妆很脏脏的感觉，而且也有一种看那种很高级的那种大片的感觉。 我觉得这跟上一张照片的妆比啊，我觉得就是这个更自然。我觉得自然是最明显的一个 差别。是的，就是不过分的修饰这个野生的眉，保留了这种自然感。而且我们的这个眼妆呢也是那种百搭不挑人的大地的这种色系，加深了眼窝看起来更深邃一点。而且它没有这种白色珠光夸张的这种眼头卧蚕，也没有生硬的那种假睫毛，然后是现在它属于是这种亚光雾面的橘色口红，显得我们的这个肤白牙也白。 我说良心话，我觉得就是以我这个旁观者，第一次看见两张照片，我的感觉就是这是下一组明星了吗？ 也是他。 那我就不敢说这个妆在我眼里怎么样，因为说实话第一张照片那个我就觉得有点显胖，第二张我觉得比较显瘦，当然我也不知道他本人是不是有变瘦啊。那这个组照片的妆我觉得 这个跟上一张比的话，这张明显妆感更浓一点。 对，但是整体还是比较自然的。 我觉得上一张很像去你去度假的时候， 对对对， 那种清新的妆容。这个呢，就是有点舞台妆，因为它眼妆部分我觉得比较浓嘛，尤其它那个眼影的眼尾的部分是有扫出去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舞台妆吧。 嗯， 生活中会有点夸张，我觉得。 第二个我们要注意的，刚才说的一点，刚才说我们整体呢，就是一定要这个颜色一定不要选错。 嗯， 刚才说的是这个颜色一定不要选错，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眉毛一定不要过于的生硬。我们来看一张图片， 这是生硬的眉毛是吗？ 没错，非常生硬的眉毛。 这照片能放大吗？好看他的眉毛到底什么样？ 你可以稍微离近一点点看，看 我觉得这个眉头画的有点重吧， 有点重，而且整体就是 有点像垂的一字， 前后都是比较粗的这种， 对，有点垂垂的。 就是我觉得眉毛可以说是化妆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了。对，所以在眉毛上出错的话，而且我们刚刚看的这个图片呢，也是一位明星，然后他的脸算是很好看的了，那这张图里面的日常妆呢也还算是正常的，但是眉毛真的是太抢戏了，就是浓浓黑黑，像是两条海带。 海带， 对， 这个词用的很有压力啊， 真的有点类似的这种感觉。对， 还是好看的，因为五官是好的。 对，五官是好的。 对，所以还是好看的。 所以就是我们新手画眉毛的应该从这个眉峰先画起，因为就是它属于是颜色比较深的地方，即便是手稍微重一点点也不会造成很大的那种事故，所以然后再一笔一笔顺着眉毛的这个走向向前再填充，尤其是眉头的地方一定要轻轻轻轻轻轻的来画，因为眉头是最重的。 所以说如果你一下子很用力，容易在眉头画得更重，所以调不回来了，是这个意思吧？ 没错，是这样的。 我每次都是从眉头然后往眉尾这样扫、那岂不是我很容易把眉头画成重重的？当然男人， 所以应该 男生的眉跟女生眉还 应该从眉峰先开始画， 男生的眉跟女生眉还不是完全一样啊。 是男生稍微浓一点我就会好看一些。 反正最近我在看这些电视剧也是偏偶像的啊、我就仔细发现里面的演员的眉毛，哇，那叫一个精致啊，就是男生的眉毛一定是这个样子，你知道吗？就是这个画的特别高的两个剑眉， 对对对对对， 高高的耸起来，然后女生的眉都那种弯弯的，但是都画得很精致，一根是一根的感觉，就你就感觉那不是画，是真的长出来的。我就说哇，这些这个演戏的时候他们这个妆容真的太精致了。 嗯，好，我们再来说一下第三个错误的示范，就是眼妆不要太重，就是眼妆太重。我们先看一个错误的示范，哎，他的眼妆就非常的重。 配他这身衣服我还是能接受，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就我这个是个舞台妆，我觉得是可以。如果生活中我看到人化这么重的眼妆，我会觉得有点夸张。 这个模特呢，他就是五官本身就很标致，小小的这种瓜子脸，而且高挺的这种鼻梁以及这种大大的眼睛。其实他这种画法，就是当化浓的时候，不会说他的脸和他的脸不搭，但是在舞台上也能突出自己的这样一个特点。但是整体的感觉，你就觉得这个眼妆实在是太奇怪了。 因为我总觉得眼妆很重啊，让我第一反想的是摇滚。 而且眼妆过重的话，而且这个土气会更加的明显。 反正我觉得一般想驾驭很浓的眼妆是需要一个特定的场合和环境，否则的话会有点突兀。 嗯，是的，所以我们在这个画眼影的时候啊，一定不要让自己的眼妆太浓，包括眼线。经常就是在那个抖音上面看很多人画眼线，我的天呀，那简直就是画了一个眼影啊。 眼线画成眼影那多宽那条眼线呢？ 是，就是但是他们一睁眼那个眼线就变成一条了，你知道吧？有那种眼睛是可以的。 如果给我画眼线一睁就是那个效果、 对，所以得给你 就是单眼皮加中眼泡，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得给你画一个那个什么给你画个用眼线画成眼影是吗？ 我真的，如果是舞台中需要画很浓的眼线的话，基本就要画成眼影的宽度，否则看不见。 好，我们再来说一下第四点，就是卧蚕画得很夸张。我们来看 最近好像这个卧蚕是很多女生喜欢 的。我真 的 觉得就这一张图片，这个女的画的卧蚕完全是画出了第二双眼睛。 我觉得他不仅这个卧蚕画的夸张，哎，这个人的整个眼妆部分从眉毛到眼睛到，我觉得 是的，就是简直就是养了一只蚕宝宝。 我就觉得除了他的那个嘴唇的颜色我觉得还能接受以外，他的整个那个眼妆部分看着都有点夸张。 所以有卧蚕的同学呢，只需要轻轻的提亮卧蚕处，千万不要选那种大亮片的珠光去画，很容易就让你的优势变成了减分点。那如果没有卧蚕的同学呢，就不要画那种假卧蚕出来，画不好真的会很油腻。 就是像一墨就属于没有卧蚕型的，对吧？ 我是有卧蚕的。 你是有的呀？ 是的。 那这那里哦，那个部分叫卧蚕是吗？ 对对对。 那我这叫黑眼圈是吗？ 不，我有，这是黑眼圈，这个上面这块是卧蚕。一笑， 一笑挤出来一块肉是这样？ 对对对对对。 那我有挤出来肉吗？ 你那一大坨啊。 哦、那是卧蚕吗？ 可能是 眼袋。 眼袋。 好吧。 好，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修容的错误。 修容啊，修容应该不是这个化妆当中女生最在意的部分吗？因为让脸。 我们来看一张这个图片。 哎呀，我的妈呀！对不起，我不是故意发出这样的惊叹。大家如果跟我一样看到这张图片，你会觉得这个人的鼻子怎么都是歪的？ 没错，是这样子的，就是他的高光打的就很亮，再加上眉毛，再加上 鼻影，太夸张了。 没错，就是这个。修容简直就是 就是把它修得很有机械感，就大家想象一下，如果听看不到我们节目的，想象一下，就是一个木偶修完的那个鼻子，你知道吗？是平的，然后两边也是立体的，是一口立体的鼻子。刚刚那个女生修容的效果，就把自己的脸生生修成了一个木偶脸的感觉。 没错，就是从这个眉头开始画阴影，一直顺到这个整个鼻梁，丝毫没有过度，连成了一个很生硬的直角，就是我们说这个修容的手法里面一种大忌。但大猴今天的修容就是很好看的那种，对， 其实我们都没看出来你修了。 对，这才是这个高手。 对 啊，这种夸奖我不知道怎么接了。我是不是应该说啊，对，我就是这样的高手。 就今天发挥的好是吗？ 可以可以。不稳定其实。 没关系没关系， 我觉得修容这部分还是在女生们要好好学学的，因为修的好了瞬间大脸变小脸， 没错， 圆脸变瓜子脸，哎，这很重要。 哎，没错。然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最后一个，就是整体节奏。哎，整体节奏， 这我终于要听懂这节奏是什么个意思了。这两张图片我觉得两个妆容都没有问题啊，只是不同场合吧。 嗯，你觉得右边的适合什么？其实妆容和服饰的这个穿搭呢是密不可分的。 嗯嗯， 如果你今天走了一个清新自然风，就尽量避免大浓妆。如果晚宴风的话，画一个淡淡的日常妆就不合适了。比如说这套衣服其实很适合，就是日常妆的衣服，你要画一个大浓妆的话就会很奇怪 啊、哦。 整体节奏就错 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说其实单看两个妆容都没有问题，一个是比较清新的日常妆、嗯、一个是我觉得很像是聚会的那种，就是比较狂野一点的那种聚会的那种妆。所以但是他今天搭配的衣服呢又是很自然风的， 是的， 所以不适合第二款比较重的妆容。 对，所以整个的画面的气质都会变。所以不光是妆容色调不统一，整体跟服装就是完全没有搭好的话也会很不融合，看上去也很不搭。像是比如说刚开始学化妆的时候想把所有的颜色都涂在自己脸上是一个道理的。还有最后一点呢， 我想不开所有的颜色都往脸上涂。 最后一点就是因为要提醒大家的是，就是妆容的重点不要太多，点睛之笔就好。比如说你可以突出你的嘴唇，突出你的眼睛，或者突出你的鼻子，一个点就可以了。 对，不要鼻子嘴和眼睛都突出。 哎，是的，那就没有重点了，我们知道这样就不太好看了。 那就远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那、哎、这样的妆我还蛮想见识一下的。 是吧，还不错吧。 啊，我觉得以后咱们请素人来做节目的时候来个素人现场大化妆，我期待如果有素人能画出这款妆容来， 我会给他打个特别高的分数。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好，我们这个潮流风向标的第二条，这样的就是你的毛孔呢快不能呼吸了，夏季应该拥有怎样干净通透的皮肤呢？ 毛孔不能呼吸了，你有这种体会过吗？ 没有。 你是从来不化特别重的妆所以不会这样？ 要可能是有，但我不太记得了。 我觉得像你们经常比如说有演出啊，在舞台上、嗯、那个时候妆会比普通生活中厚很多嘛，对吧？ 是， 那个时候会不会有种感觉，就是毛孔都被盖的一层又一层的粉什么的？ 就是我记得有一次我和我的好朋友一起吃饭，当时我们两个应该是接了一个活动，然后化了那个大浓妆、嗯、但其实我还好，我是干皮，不是很容易出那种油。 嗯， 但他真的是一个大油皮，在我们吃饭的时候我看他的脸 放光， 我觉得他完全可以把这盘菜炒了，你知道吗？ 这话说得太狠了。 所以其实对于油皮和混油皮的一些人来说呢，清洁面膜应该是整个夏天中，就是夏天你的家中的常备。我们一般说这个清洁面膜呢就是泥膜这一类的，原理很简单，靠配方里的吸附成分吸走脸部表面的油脂，然后呢还能松动黑头，对黑头和毛孔粗大这些问题呢也有一些间接的帮助。今天分享一款就是很适合大油田的吸油利器，科颜氏的毛孔专家白泥面膜， 这适合特别爱出油的那 种。这一款大猴以前就是来节目的时候也介绍过，其他的嘉宾也介绍过这一款。对，白泥面膜，我记得你 你忘了吗？ 我这个包装我没有印象，但这个我见过是吗？ 包装你觉得是有印象，只不过它上面加了一个熊猫而已。啊、 那我就说我没见过这个熊猫。 反正只要提到清洁面膜，就是一定会绕不开它的。它在各大的清洁产品草单上都可以看到它，而且江湖地位呢一直都很稳固的，基本上都是人人都知道这样的一个面膜。这一款呢也是这一款我们说它的这个包装是上面有个熊猫嘛，也是科颜氏今年携手陈冠希推出的公益限量款熊猫队长。 我觉得如果大家是有这个皮肤爱出油这个问题、嗯、有这款面膜应该会让你每天在外面经受了一天这个妆容的考验之后，烈日的考验之后，应该回家让皮肤有个彻底的放松。 是的，我们来说一下它的这个成分和功效。 好， 它的配方呢并不复杂，而且呢都是经典好用的吸油成分，天然的亚马逊白泥还有膨润土，这两个成分呢都有强悍的吸附能力。那我们都说这个高岭土是天然存在的粘土矿物质，能吸走你皮肤表面多余的油脂和脏的东西，用完以后呢就不会看起来总是那种油汪汪的了。 嗯， 那膨润土这个名字呢就叫皂土啊，虽然有个皂字，但是皂土里面没有皂，它呢也有吸附和这个清洁的作用，很久以前就有人用它来清洁皮肤了。那这两个成分呢也会让我们的毛孔呢更通透，预防毛孔粗大，不让黑头更严重。 哎呀，我觉得这个黑头问题不管是男生女生啊都是有点烦恼。 嗯， 尤其是鼻子周边对吧。 嗯， 包括那个脸颊部分那个毛孔粗大以后，这也是很多朋友都会面临的问题，包括一些明星你知道吗？最近我真的看电视剧不干别的，当镜头拉得很近的时候，我就会关注他们那个明星，也不叫明星了，演员，就这一部分和鼻子方面的这个皮肤状态，他们眼其实盖了很厚的粉嘛，所以其实不太容易看出这个皮肤，尤其是远看到觉得皮肤都特别好。 嗯， 近看的时候粉是盖不住这些问题的。 是的是的， 比如说鼻子上的小那种痘痕， 嗯， 还有些毛孔粗大你是能看得见的，但普遍的女艺人啊应该是比这个男演员的这个皮肤要好一点。 嗯，没错，其实也不是，就是因人而异吧，一个是看个人的肤质，再一个就是看他怎么后期去护理了。 对，看当时的妆的厚的程度能不能盖得住。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白泥面膜到涂在这个我们这个鼻子周围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的。 它是能撕下来的那种吗？就是直接撕下来的。 然后我们再看个对比图，用完用之前用完，你看清洁了很多，上面的很多小黑头都没有了。 我觉得皮肤变白了。 是的是的，是这样子的， 就感觉皮肤白了一度。 嗯，对，没错，是这样的。而且它这个白泥里面可以看到很多小小的颗粒，这个呢就是燕麦仁细粉，它非常的细小，用手搓一搓就是都感觉不到它有颗粒。除了控油，它还可以调节肤感，增加流动性，让白泥更好的推开，用着更舒服。 那这款我觉得有这种皮肤问题的人，那我好奇问一句啊， 嗯， 那油性皮肤适合用这款，那如果皮肤没那么油但是想做皮肤的这毛孔清理，这款可以用吗？ 这款也是可以用的，只不过 别整脸用。 不是，是可以用的，只不过问题是用的次数的问题，因为有的人他是皮肤比较、 干的话， 而且这一款完全是敏感肌肤也是可以用的，因为它这里面有一个成分是库拉索芦荟叶汁舒缓成分，用起来也会比较温和。 我明白了，就是它适合的是油性皮肤， 嗯， 但是如果是干性或者敏感肌肤，你偶尔想清洁一下皮肤，选择它也是可以的。 对，就是次数不要太多就 OK。 嗯，好， 好，这是今天给大家种草的一款产品。好，我们还有一些时间要给大家说的是，给大家介绍几款洗发比较不错的洗发水吧。 你现在用的是什么洗发水？ 我现在用的是，那个叫铝。 哦，我知道那款。 对。 哦，我知道那款，但是我妈妈在用这一款。 嗯 嗯。 然后我自己没有用，我自己就用特别那个 海飞丝。 对，尤其夏季有一款那个叫柠檬的那个，你知道吗？ 嗯嗯。 我觉得夏季用一个超感觉，就是每次洗完澡，我不仅是洗澡那个头发用，就是连沐浴乳也喜欢用这个含这个柠檬的那种感觉，就像夏季去油、清爽，洗完澡之后你觉得从头到脚都是特别清爽的感觉。 好，我们来说几款温和不刺激的氨基酸洗发水大盘点啊。就是这个，我们说这氨基酸成分的话，它可能会对我们的这个表面的，属于是我们表面的活性剂。然后呢，我要说的这个氨基酸洗发水呢，我觉得啊，是对我们的这个头皮呀、啊， 嗯， 包括我们的头发呀、啊，伤害会比较小。 你是说 其他的那种洗发水是有伤害，包括这种也有伤害，但它的伤害相对较小。 也不是有多大伤害，只不过就是对我们头发和头皮不会太刺激。 嗯嗯，好。 首先还是要跟大家说的是一款科颜氏他们家的氨基椰香洗发啫喱，它的市面价格呢是180块钱，然后呢是250毫升。 嗯，挺贵的。 嗯，是蛮贵的，我今天说的这个都蛮贵的。 好吧，我们比比哪一家更贵。 好，我们再来看一款，这一款呢，哎，我们看一下，这个是植冠氨基酸，植冠氨基酸洗发水，这个是251毫升，市面价格是99块钱，就还好一些了。 大家都注明了氨基酸洗发水。 哎，没错没错，是这样子的。再给大家推荐一款的，这一款是纳菲兰无硅氨基酸氨基酸洗发水，是98块钱，330毫升。 哦，它是注明了既是无硅又是氨基酸。 没错。嗯， 无硅肯定就是不是让你用起来那么顺滑的感觉。 嗯， 然后氨基酸又比较护理头发。 嗯， 那这款的价格和我觉得相对来讲目前三款是比较性价比高一点的。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子的。我们再来看一款，这个是威尼基本洗发水。 威尼基本， 嗯， 哎，怎么办，这几款我没有用过，不知道 我这几款都没有用过， 不知道大侯有没有对这些产品有印象啊。 我也没有。哎， 没有是吧， 看后面有没有大侯用过的。 嗯，好，我们再来说一款，再来说一款，这一款呢我们看一下，是起初新生特安柔泡洗发露。哎，这个很便宜哦，30块钱，235毫升。 哎，这是这么多款里面真的唯一一款价格比较亲民的。 而且这款要强烈推荐一下，因为它真的是太便宜了。很多人就是看到氨基酸类的这种洗发水超便宜，就是235毫升才30块钱，相当于1毫升才1.2毛。那科颜氏比它贵了7倍，植冠的比它贵3倍。而这个洗发露真的是无类配方，比强生的那个无类配方的配方就不知道好到哪里去了，就非常的好。如果家里有宝宝呢，也推荐给宝宝用。 啊，就特别适合小孩用。 嗯，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再看一下这一款。 嗯， 叫做起初新生特安柔泡洗发露，对吧？ 嗯，是的。嗯， 柔泡洗发露，那我想它出来是那种泡泡状的吗？ 我们再来看一款，这一款洗发水。这款洗发水是滋润保湿洗发水，是日系的氨基酸洗发水。 也不算太贵，这一款其实算下来价格应该跟上一款价格差不多。 嗯，没错。这一款呢也是强力推荐给大家，价格呢也不是很贵。嗯， 还好这次也没让我逼着我读那个英文名字，因为我也不知道英文名字怎么读。 好，我们推荐最后一款是资生堂的 Deep Program 的洗发水。 这一款就贵了， 这款是130块钱，是200毫升。 嗯， 那我觉得我就蛮喜欢它的这个外包装的，就是 看起来很不像 马卡龙的那种 包装， 就是马卡龙的那种颜色的那种感觉。就成分呢和其他的这个老派氨基酸还不太一样，主要成分呢是月桂这个基乙酸钠，然后温和刺激性低多酚，而且呢还有这个庞氏米碎也是用它的。但配方呢也是让人非常赏心悦目，整齐干净的，非常的简单。所有的成分呢都是低刺激性，温和非常温和，无添加剂的产品，你值得珍惜。嗯，好，这就是我们潮流风向标的所有内容。那广告之后呢，我们再回来。 携程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啊！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软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每一次困难都是一次蜕变， 每一次泪水都是一次醒悟， 每一次抉择都是一次进步， 每一次进步都是一次成长。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春风里，听见经典诵读会， 7月21日，大兴区弘文博雅艺术馆，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一梦。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嘉宾天一。 今天呢我们要说的这个主题呢是夏季神器大推荐，那我们呢也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大猴。 大家好，我是大猴。 我们大猴呢今天也是要跟我们推出一些夏季的他平时比较用的一些小神器吧。 对，然后我觉得夏天嘛，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烈日，没办法，夏天烈日。然后呢夏天还有一个特殊的天气，就是雨季会比较多，雨水会比较多。那这个时候天气会出现闷热，然后呢可能会出现潮湿。所以说其实在夏天尤其现在进入到了这个暑假期间，很多家长呢也会带着自己的孩子出去旅行。 是的， 然后这因为这个天气嘛，所以很多上班族也会选择在这个阶段来休假，然后去游览一下名山大川。 没错， 那这个时候有些东西可能真的要时常必备，来解决各种各样的皮肤会遇到的问题。 是的是的是的。那我们在进入到我们主题之前呢，也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看方式。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了。 您也可以找到我们网络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易直播，在易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982，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 好的，那我们放一段我们的片花，然后就正式的进入到我们的主题。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我想要深邃的眼睛，高高的鼻梁，怎么办？ 你只需要一根眼线笔，一个高光和阴影的笔，就通通搞定哦。浓密的睫毛， 水光般的肌肤， 鲜亮的唇色， 最保湿的面膜。 小细纹，走开走开！女人和女神之间 差一个化妆间的距离。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潮流梦工厂种草了没，我是一梦。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嘉宾天一。 我们说这个女人和女神之间只差一个化妆间的距离哈， 就是通过了化妆间，然后女人就变成了女神。 哎，没错。 其实我觉得这个化妆间里啊，不仅有各种各样的化妆的手法，更注重的是你如何平时啊就要护理自己，保养自己的皮肤。这样呢你才能真的从一个普通的人当中进化成一个所谓的女神，打着引号的女神。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只有你平时注重了自己，你才会跟别人与众不同，做成独一无二的你。 没错，我们说这个女神啊，她不光是要外表女神，内心呢也是要女神的。 女神的内心什么样谁见过？ 你看我们其实我们这个周六版本的种草了没，其实每一期呢几乎都是有一个小话题要跟大家一起讨论的。不管是关于人生啊，还是你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其实我觉得跟大家讨论的同时，也是让大家从内心变成一个女神的这样的一个转化。 就是说白了，就是让大家内心呢变得更加的丰富，更加的充实， 是 能够应对生活中各种各样的问题。 好，那我们就开始正式的进入到我们这个主题了啊。我们这个主题呢是夏季神器大推荐啊。其实一到夏季呢，我们这个产品呢就层出不穷。 层出不穷，到底有什么产品呢？ 而且我跟你说，天一，你还记不记得上次你的两个好朋友过来来推荐的那些产品？ 对，我记得你拍了好多。 是，我都买了。 真的、啊、 我真的都买了。 感觉用起来怎么样？ 都在路上 啊，还没有来的，还没有真正使用是吗？ 是的，没错。而且我买了，还买了一个就是那种玫瑰的面膜，是挤出来的那种，反正就是美白的。 美白的。 嗯， 哎呀， 说句良心话，如果大家能看到视频直播，看到我跟一梦同时出现在镜头前，就会发现一梦，你这张脸还需要美白吗？那我是不是就应该直接拿那个刷墙的油漆直接往脸上涂啊？ 等一下，哎，我们今天这个为什么我的这个镜头这个脸怎么这么近呢？可 不是近吧，是没有你想象那么白，对吧？ 没有没有没有，还是挺白的，只不过这个光打的我挺白的，真的还挺白。你看， 那你为什么还要选择美白的产品？你告诉我。 不是，你知道吗？就是女生她到一定的年龄之后，她会变黄。 哎，你知道我开个小玩笑啊，有一次在节目当中，我们的一梦呢突然间说了这句话，说让我们这些九五后的老阿姨如何怎么样，然后当时这个节目之后，嘉宾就跟我说，哎呀，你说你们那个女主持人哈，说自己是九五后的老阿姨，让我们这些八零后怎么办？情何以堪？ 我知道上次天一跟我说了， 我当时笑得不行了。所以说你不要总把年龄挂在嘴边上好吗？我们这个节目就是要告诉大家，年龄不是问题，你只会要会保养，你只要懂得合适的化妆手法，你的年龄在你的脸上没有痕迹，它就是一个数。 没错，是这样子的。我们这个节目它也不分这个年龄段什么听不听的这些。 还是可以分一下的。 分什么分？你不要那儿瞎说。 对吧，我觉得60岁的老阿姨们确实可能不太适合这档节目。 哎，不，我跟你说，人家现在都可讲究了，你知道吗？哦，我就这么跟你说，我到了60岁，你觉得我讲究还是不讲究？ 我觉得你应该会每次出门还是妆容非常整齐的。 嗯，我觉得60岁了还是算了吧，我现在都不愿意化妆，60岁我可能更不想化妆。 那就是到了60岁你还会特别注重保养自己？ 肯定，我非常会注重保养自己。其次呢，我觉得这个防晒的东西呢，我还会一直在涂， 就是不分年龄一直防晒下去， 一直防晒下去。 所以那就是不管现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是刚刚上学的学生还是已经到了耄耋之年的这个我们的老的听众朋友，都可以关注一下，因为接下来我们说的这件事呢是不分年龄段的。哎，这个事情就叫做防晒。 是我们这个防晒呢，其实也没有固定的说每一次，我们其实有一期是专门是针对防晒做了一期节目的。然后呢，但是我们只要是聊到夏季，这个防晒永远都是 绕不开的， 永远都是绕不开的。你不管怎么美，你不能黑。 那你让我这种天生皮肤就不太白的人怎么办？不能黑，那我生下来就这么 黑。黑显瘦。 然而也并没有。我是觉得自己挺黑的，但我也没觉得自己显瘦。 并没有。其实 尽管我都穿黑衣服， 其实我们天一还是很可爱的。 你知道吗？可爱这个词背后就意味着不能用帅来形容你。哎呀，听完之后好伤心。 好，我们来说一下这个防晒的产品推荐啊，就是夏季我们会去不同的地方选择不同的这种防晒产品。那么同时呢，说实话我觉得啊，就是你在家最好也涂上防晒，因为它白天你打开窗帘之后，它有紫外线是透到我们的这个家里面的嘛。 哎，说到这个想起来了，就是说我们今天既然聊防晒产品，先跟大家聊一聊这个错误的防晒观。就比如说什么样的防晒其实是本身这个方法是错误的，我们可能要注意。比如说第一个，早上出门涂了防晒就可以了。其实这个东西大家猛的一听都觉得怎么可能，是吧？ 对，根本不可能。 对，但实际上可能很多比较懒的听众朋友，这个这么说好像针对了某类人群一样，其实没有别的意思啊，就是早上出门前呢可能真的会化个精致的妆，这个时候意识到了要防晒就涂了，但接下来这一天呢可能就忘记这件事情了。 对， 比如说在工作，比如说在忙着外面做些活动等等啊，奔波在路上，就把防晒这件事情给忘了。其实这个一定是不对的，应该隔2-3个小时就要适当的补一补防晒产品。还有一个比较错误的防晒观呢，就是多云的天气不需要防晒。 对，多云的天气是不啊，这是错误的。 对，就是这个想法有点类似于什么呢？有点类似于好像我们除了夏季以外就不用防晒，这个观点啊类似啊，都是错误的。其实我们说我们防晒防的就是紫外线嘛，多云的天气貌似我们没有看到阳光，就会误以为没有紫外线。其实啊，90%的紫外线它是能够穿越云层的。也就是说不是说我们看得见阳光才叫看得见紫外线，而是紫外线无时无刻不在我们的周围。所以防晒工作不能掉以轻心。 是的，没错，防晒工作是不可以掉以轻心的。 对，还有的人呢比较怎么说，懒人，咱们甚至说都是针对懒人的哈，因为会觉得说今天外面太阳这么大，我打一把伞我就不涂防晒了， 这个有没有用呢？ 不可以。 当然不可以啊。其实啊，50%的紫外线它是能通过这个遮阳伞的，所以说就是说遮阳伞它并不能阻挡全部的紫外线，它只能够帮你减轻一些被太阳灼射的这种感觉， 对， 但是不代表紫外线都防住了，所以这个时候即便是你打了伞也要涂一些防晒产品。 是这样子的。 最后我也问问一梦有没有这个错误的认识啊，你觉得 SP 值越高这个防晒效果越好是不是？ 也不是， 也不是。 我没有这样认为过。 那你认为是什么样的？ 其实我说实话，我对防晒没有特别的就是过于的去关注，就是我觉得只需要喷上或者是涂上就可以了，至于防晒的指数多少我并没有过于的去关注它。 那你平常使用的指数大概是多少？ 50吧，应该是那个 50，属于逛街都可以的那种级别。 对对对对对。 其实这个东西是这样，这个 SP 值呢为什么不是越高越好，因为这个 SPF 值一旦越高的话，产品的油腻度其实也会伴随着这个值的增高而加高，而变得更加的这个浓稠度啊，这个时候它对这个肌肤的透气性啊也是有影响的。所以呢其实我们刚才说这么多，就是发现我们可能尽量要选择适合自己，考虑自己出行的场所，选择一个自己更舒适的产品。第二呢就是勤加补，就是跟补妆是一个效果，就是防晒也要不停的去补，这样的话你才能真的防止紫外线对皮肤的灼伤。尤其去海岛游啊，比如说去那个一些在外面购物要购一天的这种哈，有这样的行程的时候，防晒工作可能就是要提上日程了。 是这样子的。好，天一还有什么嘱咐大家的这个防晒的上面的吗？ 嘱咐那嘱咐的可就多了。比如说这个防晒一定要记得重复涂，大家可能会觉得很懒，就涂一次就不涂了，我觉得这个很容易理解。但是如果想要白的话，那可能真的是要勤劳起来，一定要适时的去补涂。那这个补涂呢，其实这个东西它主要什么呢，就是只要覆盖上这个防晒产品之后，哪怕是那个游泳啊出汗之后，你都要记得再补一层，不要觉得说我这个刚刚补过了我现在就不用补，所以你要看一下你的这个整个的皮肤的状况，对吧？大夏天的你这汗都流得不行了，对吧？你拿纸巾一擦，对吧？连妆都擦花了，你觉得这个防晒产品难道不会被擦掉吗？是吧？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记得，就游泳啊，那个出汗之后一定要记得补涂。然后除此之外呢，过一段时间呢也要稍微补一点，就跟补妆有点像啊。第二个就是避免正午出门，这个好理解啊，因为一旦正午出门的时候，这个外面阳光正盛，也是一天最热的时候，咱们先不说防不防晒，你出去就会觉得很难受，因为阳光太强烈了嘛，是吧？所以一旦要出门的话，尽量错开这些时间，中午的时候呢在家里面好好休息一下，等下午的阳光稍微弱一点再出去啊。还有就是大地方就要使用这个防晒。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使用防晒呢，就是我们可能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这个擦的这个厚度和均匀程度就跟我们擦护肤品是一样的。有的时候呢你涂的厚一点，它就是这个能防的程度也要强一点。 对， 你涂的太轻薄了，因为有的时候大家知道有些防晒产品可能会有点油腻啊。但你要去海边了，你就真的要多涂一点点，这个时候你不要说害怕说我涂的太厚了显得太白了太油腻了不舒服啊等等，这些东西你不要太在乎，因为你的目的就是要防晒，既然是防晒咱做的彻底一点，你涂了那么一点点防晒效果又不好，你又以为自己涂了又不去管它，结果发现哎，怎么我今天明明涂了防晒回家之后还是晒黑了，这个目的没达到。所以咱们要防晒就做得彻底一点，大大方方的防晒。 是的，没错。好，我们天一呢给我们嘱托了这么多这个防晒的小知识吧。防晒小知识。然后呢接下来我们也是播放一首歌曲，然后歌曲之后我们再回来。 抱着你的头，让你当胸口，那个人已不是我，这些平常的举动现在叫做难过，哦，难过。反正在一起时你我都有开始过，就足够。我的温暖你的冷漠让爱去了，如果爱情化在起舞的转世模糊，还是人清楚。你算什么男人，算什么男人，认真真看大家却不闻不问，是有多天真就别再认真，期待你挽回你却拱手让人。你算什么男人，算什么男人，还爱着他却不敢叫他再等，没差你再继续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六版本的种草了没，我是一梦。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嘉宾天一。 嗯，然后呢，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夏季神器大推荐。那么刚才的上半段呢，我们的天一呢，给我们介绍了这个防晒的一些小常识。 对，简单给大家小总结两句啊，就是正午的时候避免出门，其实这个时间说的比较模糊了，大概是上午10点到下午2点之间，这个时候太阳最浓，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尽量避免出门。其次是防晒产品不要以为涂了一次就好，因为我们的汗液呀，我们的这个不会游泳的水分啊，都会稀释这个防晒产品， 是的、 这时候要记得适当的去补涂。 好、那我们大猴呢接下来就给我们稍微介绍一下他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一些防晒产品。 嗯，好的。嗯，我今天带过来的就是用在身体上的是这个喷雾、这个是今天很火的一个、 GM 他们家的， 对，就是我给大家喷一下感受一下吧，也不是说它有多好，但是就是比较清爽。 嗯， 其实我觉得防晒喷雾都是差不多的， 嗯， 就是就是一定要涂很多，然后最好还是要用手抹一下把它抹匀。 嗯，这一款的价格大概是， 这一款就几十块钱，就六七十块，就相当于一个月就防晒的成本，就身体防晒的成本嘛，一到两瓶的话就是100多一点，我觉得相对来说可以接受，因为我看市面上有一些防晒喷雾会有一点贵。 好，来， 所以 天一去拿过来，我们是一定要去试一下的。 这款它其实有两个颜色，绿色是保湿款， 我好喜欢绿色。 对，但是粉色的使用感其实更好，粉色的是更清爽一点，绿色的就是会有一点点磨感。 嗯， 哎，怎么办？我在这个 绿色会有一点点磨感，是 就是是有一点成膜的。 哦，成膜的， 对，然后会有一点点的油，但是抹开就还好，大概几秒之后就好了。 粉色是什么？ 粉色完全是水状的，这个绿色喷出来是乳状的。粉色是那种水状，然后你就拍拍拍，就像拍化妆水一样，等它吸收就好了。 哇，因为我很喜欢这个绿色的颜色。 对，这个颜色我也很喜欢。对，这个味道还比较可以接受，相对来说它的性价比会比较高，也并不是说就优秀到什么程度，但是学生党啊、吃土少女啊都完全可以买得起。 对对对， 对，大概是180毫升，它的 SP 值大概是50+。 对，它的防晒值还是比较高， 防晒值很高，应该一般的出行这个程度 够 了， 是足 够 的。 对， 但是要2-3个小时补一次。 对，就是刚刚提醒大家的这个东西，不要以为喷了一次就顶一天，那是不可能的。 对，完全不可能， 不可能的。对，好，除了这一款喷雾，大伙还有推荐吗？ 然后我擦在脸上的啊，这个是我带过来还没有打开的一个日霜，它是自带一个防晒值，我看看它写在了哪里啊。 嗯， 防晒值不高，但是它会带一点，然后我再搭配一个这样的防晒隔离， 嗯， 就脸上会等于说防晒也做好了，然后还有一点增白的效果。除了这个之外，像脖子上我会擦这个，这个我、 哦、是他们家的， 对对、哦，这个我是看到啊，有一个测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就是一个白人，一个男人，他是在背上放了那种锡纸。一条一个格子一个格子，然后把市面上比较热门的防晒就涂在那个皮肤上面、嗯、然后他就去阳光下就直接晒，看哪个防晒效果会更好。 结果呢、嗯、 结果就是这一支生出了，完全生出了， 就是完全没有变化的皮肤。 对，就是有一点点，就非常轻微的变红。 嗯，我要看一下这个， 你看一下 科颜氏这一款，它还有一个小小款的，是一样的吗？ 好像是，因为我记得它有两个规格。 对对对， 没开 呢。我一般会，我今天带过来的全都是新的。我一般会， 因为我用过那个小的那一款，就是还不错，感觉、嗯、就是它是水乳状的那种， 对对，是这样， 强 是这样， 对对对对对。 但我其实个人并没有很喜欢这一个，所以我没有把它擦在脸上、 嗯。 就是它相对来说适合干皮多一点， 嗯、 可能有一点滋润。 对，我们大猴它属于是偏 油皮， 油皮， 所以 对 这款是可以涂在脸上， 是完全可以涂在脸上。 你没有涂在 对我可能啊有一点就是讹上人家了。有一次我擦完这个之后，然后皮肤状态不太好，第二天爆了几颗痘，于是我的心理暗示就说，哎，我对它过敏， 好冤呐、啊！ 但其实我仔细的分析了一下它的成分，应该是没有什么过敏的成，就是我过敏的成分的。 对对对，因为科颜氏他们家主打的还是比较温和的， 对他家还可以。但这一款的防晒效果真的是特别棒， 这个防晒值也是50+。 对、嗯、和它一起参评呢还有就市面上特别火的小金瓶呀什么的，其实这些也都不错，但是它是完全胜出了， 就它的防晒效果更为的突出。 对，小金瓶也是我记得排在了，当时是测评了十几个吧，市面上比较火的小金瓶也是排在了前三。 嗯，好， 还是不错的。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化妆品当中，如果大家不太喜欢总去补这个像喷雾这种东西的话、 嗯、 选择一些有防晒功能的化妆品也不错，像刚刚大豪推荐的日霜还有隔离。 对， 对， 对，这样的话单独它的防晒值都不太够、 嗯、 但是我把它们叠加一层，然后再喷一层比较薄的防晒喷雾，我的心里告诉我啊，可以了，出门吧，不怕晒。 所以说就是你刚刚喷身上这个隔离喷雾，你也会把脸上喷？ 这一款我不会， 这款不会， 这个因为它是不带定妆效果的，它喷上了以后脸上会花妆。 是的、 嗯、就好不容易化了个美美的妆，喷完以后啊，斑驳了， 所以要选 猪刚脸 对，油油的那种感觉是吗？ 对对对， 所以要选择那种有定妆功能的喷雾。 对，就是这一款的粉色的是可以将就着喷在脸上的，但是我心里暗示啊，脸上得用点贵的、嗯、这粉的有点便宜，不乐意喷。 那你喷的是哪一款？ 我喷的是我朋友推荐给我的一个药妆喷雾，我不记得名字了、 哦、 只给了我一个小小的，但是我就因为用的不是特别多，偶尔喷一下，现在还有。 哦，明白了，就是说其实喷在脸上的这喷雾跟喷在身体上呢，首先不太是 要区别开， 要区别开。 嗯， 其次是那像身体上我们都知道两三个小时要补一下嘛， 嗯， 那你脸部这个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脸上其实很难补，所以我一般会选择这一个是，哎呀，这个拿错了，我一般会拿那种就是有一点啊，在包里。 好。 有很多那个 大 火 的包像哆啦 A 梦的包一样，时不时就会带出某种神奇的产品。 就是气垫和很多粉饼都是有防晒功能的。 哦， 这样就是等于一边补妆一边补防晒了呀。 哦，明白，就是借着补妆的这个时间就把防晒给补了。 就是气垫和那个还有这个粉底液，它都是有防晒的功能的。 就是有一部分是的，像娇兰有一款养肤粉饼金钻嘛，它就是带防晒纸的，就秋冬季节就可以直接，我基本上就是不擦粉底，直接擦一层它。 嗯。所以说大家在选夏季选择的时候，可能冬季大家可能是不是选的会少一点，但夏季尤其要考虑自己的这些补妆的产品当中最好多多少含一些防晒的。 对，而且还要防脱妆，很麻烦。 对，因为还要防止出汗，夏天还有出汗的问题， 还要防搓泥。 我觉得女生不容易， 真的是，我有时候用东西用多了就搓泥了。 哦，就用的品类太多之后， 对对对 对 对对，会这样子的， 对，就很惨。 对，而且在这里要跟大家说的是，千万不要就是不停的在更换你的护肤品。 哦，对，说这里面刚刚补充一点刚才没有提到的跟您防晒的小知识，因为刚像大伙也说了，防晒产品其实琳琅满目，特别的多，不管是化妆品当中含有的这个那个防晒成分，还是专门的这个防晒产品，有的皮肤不太适合， 是 像刚刚大侯说的，虽然可能跟这个产品没有关系啊，但脸上会爆痘， 对，有点滋润， 对，所以大家的可能最好呢，先拿一点做一点点皮肤测试，涂在一些比较角落的地方看一看，适合自己，你再大面积使用， 对 对，不然女生对吧，化了美美的妆，回家之后爆了两颗痘，我相信你的心情一定坏一个月。 是，然后其实我还想就是提醒，可能收听我们节目的有一些孕妇。他们在选择防晒的时候那个范围是要小很多的， 对， 就是要去最好是看一下成分表，不要说问人家说哎，这个孕妇可不可以用，可能很多店员就说哎，可以用可以用，但其实网上都可以查到成分表嘛，你去看一下有没有孕妇禁用成分。 对对对，我们专门有那种查成分表的 APP， 对，就直接查一下，像比较有名的大家觉得可以放心用的，像娇韵诗这样的牌子就是孕妇可以用的，他家的防晒其实做的也蛮好的，但是可能对有些人来说有一点干， 那就是要看肤质了。 对，不过等于说孕妇在选择范围内，选择范围比较小的时候，那可能这一款就是个还不错的选择。 嗯， 对，如果孕妇对这个产品呢，这个成分多的少不放心的话，可以选择物理防晒。 对对， 出门打个伞，戴个眼镜， 戴个帽子， 戴个帽子什么的，身上嘛别穿短袖，穿个稍微长一点的长袖，或者穿个皮肤衣， 是， 其实都可以起到防晒的作用。总之嘛，那个我们防晒的目的是让健康，不能为了防晒影响自己的身体。 是 是的，好，那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防晒，那其实我们在，其实有时候它防晒，比如你要像去泰国啊，就这些地区的，它很有可能你即使涂了防晒，然后有可能会晒的红啊或怎么样。那像这种晒后的这种修复，会有没有这种修复的产品？ 有很多人会选择用那个芦荟凝胶， 芦荟凝胶或者是面膜， 对。对，有一些面膜是带晒后修复功能的，像这个牌子今年他们家还挺火的，价钱不高嘛，他们家今年出的也是这个颜色，有一款叫珍珠 面膜， 珍珠三部曲，那个就是晒后修复，有一些晒后急救美白，迅速的给他把皮肤熬回来。 熬回来， 对， 这个词还挺神奇的，熬回来， 对，就是等于说密集修复，把你的脸层层包裹住。 会过敏吗？ 那个致敏性还好，不是特别刺激。 我本来是想买这一款的，但其实我是想美白，但是我又买了另一款是玫瑰的，它是像一个袋里面倒出来挤出来的那款面膜，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也是 GM 家的吗？ 不是 GM 家的，是别的家的。 那我还真的不知道。 对， 也是晒后修复的是吗？ 不是，是纯美白的。 那你用了以后？ 还没有用，还没到。 我等你反馈， 你下次用完之后再跟我说。 对，我等着你的反馈。 你说了一下之后，我现在没听明白你说到底是什么产品，就听了个玫瑰两个字。 等一下给你俩看。 对，我们下半年节目呢继续跟大家聊，如果你被晒伤了你该怎么办。 是的，那我们整点之后再回来。 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每一次困难都是一次蜕变， 每一次泪水都是一次醒悟， 每一次抉择都是一次进步， 每一次进步都是一次成长。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春风里，听见经典诵读会，7月21日大兴区弘文博雅艺术馆，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恭喜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婚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我想要深邃的眼睛，高高的鼻梁，怎么办？ 你只需要一根眼线笔，一个高光和阴影的笔，就通通搞定哦。浓密的睫毛， 水光般的肌肤， 鲜亮的唇色， 最保湿的面膜， 小细纹，走开走开，女人和女神之间 只差一个化妆间的距离。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六版本的种草了没，我是一梦。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嘉宾天一。 我们先说一下我们的收看方式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你也可以找到我们深度的合作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982，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 是的，哎，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大猴。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猴。 今天上节目的第二个时段，我们的大猴给我们介绍了很多这样的美白产品、 防晒产品。 不好意思，是防， 你不要心里想着美白，脱口而出都是美白。 口误，是防晒产品以及我们的防晒之后修复的产品。 对，但防晒之后呢，我们刚刚开始聊啊，因为刚刚我们虽然说了防晒，但是我们会发现啊，即便是涂了防晒产品，有些人可能没有及时的补，或者说这个防晒产品的这个防晒程度不够，亦或是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还是会被晒伤。比如说赶上了一个大的那种大晴天，在外边逛了一天玩了一天，回来发现哎呀我这皮肤有点红红的肿肿的。或者说是有的时候去海岛嘛，海岛的这个紫外线啊太阳啊都是比普通地区要强一点的啊，在这外面也是嬉戏了一天之后回来发现哎呦皮肤都已经开始那个起皮了，这个时候就是所谓的我们的晒伤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这就是我们这一节要跟大家好好分享的，怎么办这时候已经被晒伤了。这个被晒伤既然我们无可避免，那我们总要事后做一些修复来保证保护我们的皮肤，不要保证保护我们的皮肤，让皮肤是一个继续的能维持一个健康的状态。这个东西说起来挺容易，其实我觉得挺难的。 挺难的。 对，因为首先被晒伤之后这个皮肤会怎么说啊，特别的疼。尤其是很多我像很多同事啊去了这个像一些海岛的城市甚至是国家去旅游回来之后晒黑了，其实大家都不觉得奇怪。但是看他比如说这个后背 因为像男生啊，可能就是穿了一个沙滩裤啊，在外面玩，就发现后背上面真的会那个，就是皮肤已经开始起跳，变得很斑驳， 对， 看着还挺吓人的。然后呢，这可能后背还好，衣服能遮， 嗯， 但比如像脸、脖子、手部，这个是遮不住的， 嗯，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嗯。对呀，你怎么突然间？ 不是，我以为你是要给我们解答的。 我是有解答，但是我在想，这个除了解答，我们更重要是推荐好的产品给大家。 好，我大侯，我们大侯现在有什么就是晒后的一些产品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些的吗？ 哎，我一般啊出门都是乖乖做防晒的，就是防晒，尤其是在那种比较热啊阳光比较足的地方，我都是涂一层厚厚的防晒，然后戴帽子。穿那个防晒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那个花少，里边就是娜扎带了就好多喷雾，然后裹得严严实实的。 花与少年是吧？ 啊，对对对，哎，嗯，我刚才说的是 你说是花少，我怕很多听众朋友听不懂。 啊，对，就 是 花与少年上 这个节目，是要综艺节目， 对，上一期嘛，对， 嗯。 然后那里边就是娜扎，就是裹的厚厚的一层，还有范冰冰出去的时候不也是那种帽子。都裹的，尽量能不晒就不晒，但一定晒着了，那也只能老老实实晒后修复。据说啊，就是用比较凉的东西先敷一下，其实是比较有用的，因为晒后人的毛孔都打开了，然后又红，毛孔又粗，这样，用冰敷一下，然后包括在做那个冻膜的时候，也可以把冻膜放到冰箱里，稍微冰一下，这样有一个镇静的作用。 对对对 对 对 对。 像芦荟啊、玫瑰啊，都会有一个那种包括有一些蜂蜜成分，都会有修复的这种效果嘛。然后再稍微冰敷一下，等于镇静加修复。脸上的那个红就会稍微退掉一些。 对，这里面跟大家再强调一点啊，虽然那个刚才我们大会提到了，其实冰敷是一个很常见的这个晒后修复的第一道防线，但是大家千万不要拿冰块直接往脸上贴啊。 对，那个是不行的。 那个你这个脸就不是晒后的问题，是冻伤的问题。 是的，是的。 大家可以选择这样，用那个凉水，然后用那个凉毛巾，这个来敷就好了，对不对？你真的千万不要拿个大冰块直接往脸 上。对，那个真的挺那个。 或者说这个，比如说我们拿这个面膜也好，或者说一些防护那个，想让它冰一冰，放在冰箱时间太长了，结果拿了特别特别凉的东西，呼往脸上一贴。这个也有点危险， 有点猛烈，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时候冷水、冷毛巾、降温，我们明白这一步我们干的问要做的事情是什么？这个要搞清楚，我们不是要凉，我们是要给皮肤降温。 对， 以降温为前提的话，其实冷水和冷毛巾这是我们最手边最能找到的东西，往脸上敷一会儿，让你的整个皮肤呢，哎，先冷静下来。 对， 然后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们一旦被晒之后，我们的黑色素会被激活了。 对， 这个时候呢，我们用这种冷毛巾啊这样的方式，是让你的已经被激活的黑色素冷静下来，并且不要沉淀。一梦一直说要美白，我就能说成一白。一梦要说美白这个东西，其实美白在这种细节要注意，光涂美白产品其实目的还这个效果还是不够，每次被晒完之后我们都要把黑色素控制住， 嗯， 这样你才不会被变黑。 所以现在天一是美妆小达人了，对吗？ 是的， 理论达人， 非常专业， 护肤小达人。 是的，我就整个人投出了那种崇拜的目光。 对对对，给我和大侯已经说懵了。 是， 就我其实我不太知道这一步的，我真的不是很知道。 你们在外面难道被咱们这么说吧，在外面玩了一天回来，你们不会用那个凉水来洗洗脸吗？ 我不会。 你们都不啊？对，你们带着妆不太好洗。 是的，我都要先卸妆，然后热水把毛孔打开，嗯，把那个妆容卸掉。哎呦，好复杂的 啊！对，我明白了，这个男生跟女生这点不太一样，因为反正男生可能本身不太化妆，也不太防晒。其实 对， 所以回到家，我通常第一步会用凉水，冷水真的是冷水，也其实也谈不上冷了，自来水正常那个温度就偏凉的。 嗯， 对吧，用那个水然后就来洗洗脸。其实洗完之后咱不用说做任何事，你就光洗一把脸，你会觉得哎，皮肤舒服了很多。 是的，是的， 嗯，所以这一步大家可以做的。然后当你的皮肤已经冷静下来了，因为我们今天说的是晒伤嘛， 嗯， 这时候再含有一些收缩毛孔啊和一些补水的产品，这时候你再用会有更好的效果。但说到这儿了，其实刚才大侯也提到一款产品，就是芦荟凝胶，在我们上半节的那个尾部提到的这个产品。咱们先不说产品，先说芦荟这个东西。建议啊，我们喜欢那个美妆的这些达人们，在家里都养一盆芦荟。 嗯， 这个芦， 啊， 你们首先芦荟特别好养， 生芦荟对吗？ 对，就真的是芦荟。首先芦荟特别好养，它的耐火程度我觉得跟这个绿萝有一拼， 就是和那个我知道， 你别不浇水它就死不了，但你得记得浇水了，适当浇水。这个时候芦荟特别有用，当你把这个，因为芦荟最大作用是消炎，所以你这时候揪一片芦荟叶子，把它剪开之后，它的里面啊，就是那种有点类似果冻状的，它有果肉， 懂？ 把那个在你的皮肤上面涂开。涂开这个 直接擦吗？ 直接擦就可以，但是前提皮肤清理干净了，别皮肤脏脏就往上涂，妆都没卸，那就是搓泥了。这个时候把皮肤擦涂，尤其晒那个晒伤的部分，晒伤，东北话都出来了，晒伤的部分啊，涂一些这个芦荟，它会帮助镇静消炎。刚刚我们说了，已经降过温了，在镇静消炎，这时候你的皮肤呢就能快速的从一个晒伤的状态变成一个相对自然的状态。 是我们知道这个芦荟它一直都是有一个消炎的作用，我记得当时我得腮腺炎的时候还用芦荟敷这个两边。 哦，消肿吗？它是， 对，就是消炎和消肿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作用。 蚊虫叮咬用一些芦荟擦也是可以的。 对，是吧， 真的厉害了。 所以我们要，所以女神家里必备的就是养一盆芦荟。 对呀，它平常又能吸灰尘又能装饰你的环境，关键时刻就一个人还能防晒后修护，多好用的产品。 天哪，仙人 花钱， 仙人掌跟绿萝瑟瑟发抖。 仙人掌不太适合往脸上涂了，就是 就仙人掌心想，我要被换掉了吗？芦荟要来了。 对，其实芦荟就是有这个作用了，这也是刚刚我们说的，这是纯这个自然的产品啊。其实大家知道这些什么黄瓜片啊，包括一些蜂蜜的成分，其实自制的小面膜也是可以的， 但是敏感肌是不可以的。 对，这个要分肌肤了。 我就不太可以。 反正芦荟还好，我觉得芦荟不太挑皮肤。 啊，芦荟没关系的，芦荟的 是吧？ 对，对， 那我可以试一下。 芦荟的瓤， 而且芦荟你还可以吃，你掰下来还能吃， 直接掰下来吃， 可以吃。 哇，这个有点酷哎。现在芦荟在瑟瑟发抖。 我就想说涂脸就算了，你干嘛还要非要吃呢？ 芦荟心里想，我做错了什么？ 是内部有什么大的炎症你需要吃进去？ 很好吃。我有时候那个酸奶，但我不知道那是直接生芦荟还是就是加工过的，就是很多酸奶里边有芦荟果肉。 对对对， 很 Q 弹，特别好吃。 别说都是出去买了芦荟酸奶， 可怕。 好，我刚才说的就是一些应急的不太花钱的东西。 OK， 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晒后修复，包括这种冰敷的这样的产品， 没有说产品，我说的是方法。 对对，方法 产品要等我们大侯再给大家好好推荐一些。 这个我们的方法已经有了，日常的方法，然后这个冰敷的产品刚才我们大侯说了，已经他因为他平时就是比较注重防晒，所以基本上不会太晒伤，所以其实要跟大家说的这个冰敷产品呢，你就是前提是你要尽量不晒伤的话，你就没有必要用这些就是冰敷啊，或者是晒后修复这些东西，就不太需要。 对，你就没有晒伤的感觉，当然不需要这样做。 对， 但是我觉得啊，从外面回来夏天，咱强调夏天啊，冬天就不用了。夏天其实用一些这个冷水和冷毛巾敷一敷脸，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用 啊。对，然后呢，还有就是刚才天一说的用那种生芦荟。 对，真的是芦纯天然的芦荟。对， 好粗鲁， 好 粗鲁。 对，把皮扒了，然后就往脸上敷， 不就敷了，就涂一涂。 再一个，刚才我们大侯刚才推荐的一个美白 的 产品，美白的产品是也是刚才他拿的那个， 对，就是 GM 家出的有一款叫珍珠三部曲的面膜，推荐它是因为它真的很便宜。 然后，并且它也是有这个防晒修护的功能。 它功能比较全，它里边还有珍珠粉的成分，等于说一边修复一边美白一边急救。加上它是三部曲的那种形式嘛，就是精华我有点记不清了， 精华 面膜和一个 眼霜 是吗？ 眼霜 就是等于说出差带起来就很方便， 就是 拎起来一片， 拿起来之后它是有这个多个 护肤品也可以省了。 对，就是它很多功能都集于一身了哈。 对，等于敷完面膜以后把脸稍微拍一点水或者洗 一 下。 一盒是十片吗？ 对，一盒十片，然后不管是任何渠道应该都不会超过100块。 价格 对，都不会超过100块。等于比较便宜的渠道的话60-70，然后可能代购80-90，像一些商场就100左右。 都是正品。 啊，这个我其实不太知道，但我觉得啊，就是只要是选择正规渠道，然后不要去贪小便宜，不要去那种就是三无的店铺呀去买，应该就相对还好。而且在选择购买渠道的时候，比较熟悉的亲友啊，从国外带回来，或者去那种比较正规的这种美妆产品的店铺，应该相对来说踩雷的几率小一些吧。 嗯，好。 刚刚那个大侯说了一个重点啊，就是说刚刚推荐的这个 JM 的这个美白三部曲，叫珍珠三部曲，它其实是有一个明显的功能，就是跟美白相关的。其实我们很害怕晒这件事情，其实怕的点就是被晒黑。 嗯， 所以说如何让自己美白，这个是我们针对晒背后真正的目的，就让自己一直白下去。所以说到这儿呢，我也想刚刚提到了大侯说的这个珍珠三部曲是有美白的，然后一梦刚刚说那个产品你到底查清楚没有，它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产品，因为它也是美白的嘛。 大侯刚才已经看了， 一梦刚刚发给我了。 嗯， 那个是韩国最近比较火的，叫翻译有两种，一翻译叫美的优，也翻译成美的飞，一个软膜，那种软膜其实效果还是挺好的。之前大火过一个叫做香普丽，也是这样就冻膜，然后跟粉搅拌起来涂到脸上那一种，然后大概可以敷个30分钟40分钟。 对， 这一款也是，只不过成分不太一样， 就是反正就是一个美白产品。 对，玫瑰其实啊就比较老牌的网红成分吧。 嗯， 润养啊美白啊什么这补水这些功效都有。 嗯，那大侯你自己常用的美白产品有什么吗？ 我一般我想一下啊，我精华基本上是靠精华在撑，然后我会喝一些美白饮料。 美白饮料？ 对，但美白饮料啊，比如说像日本很火那个 Pola 的那个美白饮。 嗯嗯嗯， 很难喝，很酸的。 但效果呢？ 没看出来。 最后这句话让前面大家听得特别感兴趣。 精华还是有效果的，就是可能因为 Pola 这个我喝的还比较少，我只喝了现在喝了两个疗程。 嗯， 我真的没有看出来我白了，但也确实没黑。就这个夏天也没变黑，然后我精华只涂在脸上嘛，我觉得我脸是变白了的，就是粉底用的那个色号，之前是用4号嘛，然后现在用3号或者2号都还可以，就不会觉得太白的夸张，然后我就觉得应该是有效果的。但其实啊，护肤品这种东西都是也说是玄学嘛。 嗯， 当然长期坚持用是有效果的，但说一天两天一两周是看不到效果的。我长期用的也就是之前带到过节目上的有两款，一个是黛珂的曲酸，那一款是因为我皮肤相对敏感一点嘛，那个不会，就虽然说效果并不像 SK2 小灯泡来的那么猛烈，但是它比较温和的，也是把我熬白了那一种。然后再就是有一个复合型功效的悦薇，就资生堂旗下的悦薇系列，悦薇精华，它是一边抗老一边美白的， 还有抗老的这功能。 对， 哎，我觉得说了这个之后，我不知道为什么一提到抗老两个字，我就心咯噔动了一下。我觉得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美白是固然要做的功课，抗老也是必须要做的功课。 大侯，除了这个资生堂，就是悦薇，还有其他的这种美白的？ 对，我用的主要用的就是这两个，曲酸精华和悦薇精华。 曲酸精华是哪个？ 曲酸是黛珂的。 黛珂 是一个相对来说就是对于有效的美白产品而言比较温和的。 嗯， 曲酸他们黛珂家是有专利的，所以等于这个也不太好找到平价的替代品，其实有一点点贵，就是单价的话还好，一瓶大概在国外买700-800块40毫升。 嗯， 但是它是那种水质地的，就流动性很强，延展性也很好，但是同时也就意味着每次的用量不能太少。 哦， 所以 费用非常高， 并不是特别的耐用。 嗯， 但相对来说吧，悦薇的这一款就好一些，它是乳状的，然后相对就是你觉得好像挤两颗黄豆大的就擦全脸就已经很润了。嗯，这一款就等于说性价比能稍微高一点， 就是因为它耐用。 对，比较耐用。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可以推荐给就是年龄稍微小一点的女生的，就是欧缇丽有一款葡萄籽美白精华。 嗯， 那一个30毫升，但是还挺耐用的，在欧洲代购啊，或者是一些其他海外代购手里买的话，300出头，国内好像我记得要600多块呢，差价很大。 差价蛮大。 那个非常温和，它是没有什么刺激性的，等于是把你的皮肤想办法养回你就是可以达到的比较白的那一种颜色。 你自己皮肤最白的状态。 对， 而不是我硬性的把你拔到某个白的状态。 对，不是说漂白的那种感觉，就是温和润养。 嗯， 明白了，哎，我觉得这个听起来挺心动的，价格 对，但很慢，很慢， 就是要持续坚持使用。 对，我在去年的时候用的是这一款精华，然后用了刚开始用两个月的时候都看不到效果，有点绝望了。但是一口气买了好几瓶嘛，一直用一直用。哎，有一天我朋友说你怎么比，就很久没见的一个朋友说你比之前白了。 这个价格大概是多少？ 这个就300，在代购手里买的话就300左右。 哎，到时候可以给我。到时候 试一下是吗？ 试一下， 你已经够白了，你还要怎样？ 而且人家都说了，这个你要长期使用，你用那一小瓶你都出不来效果。 一小瓶大概多少毫升？ 30毫升。 哦，那还 你估计得用个3-4瓶才。 哎，一梦变心超快的，我觉得他就一直在买，一直在买，一直在买。 对，你就是个没有 不停的买新品 这个使用者。 不过我觉得一梦现在的状态就很白。我听人说，人就是通过美白能达到的最白的程度是要看这里。我不知道准不准，我也是听到网上的一个 说 法。 说那个我们 对要看就是这里附近，对，这是你能通过美白达到的最白的这种状况。 哎呀，那我看自己这个没有冰箱被晒的， 其实挺白的哈， 看着也还可以哈。 但你看一梦就是胳膊和脸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我觉得 都很白。 因为我这个夏天是稍微晒黑了一些的，不用说别的，等一下让你看我的脚就知道，因为刚穿鞋脱它就有分层 啊。 我觉得当然你的胳膊这边因为不太受到太阳嘛，肯定会细嫩一点，跟皮肤跟脸部比，但说实话我觉得程度上没有特别大的差异。 对，一梦是真的很白。 你的这个白的程度提高的空间非常有限，不像我， 是的，很气人。 我觉得我这个对吧，从屏幕上看这胳膊比脸白出两个号了。 是，我也是，这还是擦了粉的效果，很惨的，卸了妆，妈呀。 所以我们还是有空间的，你就不要参与到这个美白的行列中来了。 这样我还是想稍微再白一点。 我们这就是互相挤兑着， 用更厚更厚的更白的粉底就好了，你不要用这个美白产品了，浪费啊。其实我们开这个玩笑啊，其实想告诉大家的就是美白呢也是要合理理性。 是， 首先它需要坚持，其次是也不要刻意追求那种像漂白一样把自己的脸变得特别特别白，不太健康。 是的，美白针呀什么的听说对内脏都是有一些负担的。 对， 所以理性美白，更重要的是美白要是个持续学长久的工程，而且关键是要注意防晒。你光这边美着这边不晒你还可以，一晒全白搭了。 是， 所以今天我们说这么多就是说，其实晒背后就是让我们如何保住自己的这个白。 天，对，我想补充一件事情呀，还挺重要的，就是有一些美白产品是要避光使用的，如果不避光反而会反黑。 对对对对，有一些精华什么的白。 对， 是说我只能开盏小小的灯， 最好是摸黑， 摸黑来。 对 对， 我很多就美白精华，就是之前用那个雅顿白手套，它是必须得避光的。我都是就是感觉像在做贼一样，在黑暗中拧开一颗，然后也不知道滴到了哪里，就挤到手上，然后啪啪拍到脸上。 拍完之后立刻 不能玩手机， 立刻就是睡觉了，是吧？ 有点夸张，其实就是你看一眼手机啊也没什么，但是确实是不能白天用。 因为白天的光线太强了， 对，你白天日晒啊什么的反而会让你变得更黑。还有一些维 C 类的那种美白的产品也是不能日晒的。 哎，维 C 就是那种泡腾片可以每天喝吗？ 那个好像是要看量，就是要看它那个维 C 的含量，据说维 C 含量过高的话也吸收不了。 对对对 对， 但是有没有什么危害，我觉得起码吧费钱。 就是危害费钱，还好还好。我觉得维 C 泡腾片的话，当然也有很贵的啊，也有平价的，看大家的选择。但是我觉得不好喝，我自己的感觉 不喜欢， 不好喝，我不太喜欢那种。 哦，超喜欢。 是吗？因为有的人可能对这个口味还行。我记得我唯一能接受的就是众多的当中有一款蓝莓口味的，是我还勉强愿意喝的。有些橙子味的，貌似是橙子味，喝到嘴里这种酸涩感， 酸的， 我就觉得哎，何必让自己喝这种东西呢？我还不如吃两个橙子好不好？我干嘛喝这个？我是喜欢那种自然路线的，对这种稍微有点化工产品的东西我都觉得能不用就不用，反正我也不太白，反正我也就这样了， 很佛系了。 对，刚刚我们说了这个防晒，说了晒后修复， 对， 有些细节部分没有聊到，比如说被晒的已经不行了，你也没打理好，这个毛孔粗大，怎么办？这个好像是夏天很多女生都特别头疼的，拿粉盖吧又加重这个毛孔的堵塞，但不盖呢，大大的毛孔出去真的不好见人，怎么办？ 怎么办？ 一看这个一梦这个无所谓的表情就知道他没有这个 关我什么事， 对， 根本没有。我是在想那个我用的是那款产品叫一个橘色瓶子 长野医生， 长野医生，我的妈，完全不适合我用，你知道吗？ 怎么了呢？ 就是我用完之后皮肤会很干，然后再一个就是紧，特别紧，就反正我用的很不舒服，但其实我觉得效果也没有那么明显。当然了，他对于这款产品的评价其实还蛮极端化的，就是有好的有坏的， 就是适合的人可能很好用， 对， 不适合的人就觉得用完之后反而皮肤会不舒服， 不太舒服，或者是也不是不舒服，就效果没有很明显吧，也。 嗯，可能一是因为一梦本身是皮肤偏干嘛，而且它的毛孔也不是特别粗。 嗯， 像我这个肤质用着就觉得还可以，有时候就是啊，有一些比如做了清洁面膜，然后用那个温水又去敷一下脸，毛孔打开了嘛，然后把脏东西清理掉以后用它收敛一下，还是可以明显感觉到那个毛孔变小了的，因为它那里边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很清凉的味道，它会给皮肤有一个镇静， 对对对对， 但是补水效果确实是很一般， 很一般，很一般， 有点牙膏味儿。对， 这怎么听得那么瘆得慌？因为我这款产品我是没用过，但是我其实是蛮想找一款比较好的收缩毛孔的。可能男生毛孔跟女生不太一样哈，我觉得我自己脸部分就是这个叫什么腮，不叫两腮，就是这个眼睛 T 区吗？ T 区外面这个位置，这叫什么？这不是 脸颊部分吗？ 脸颊部就眼睛下面这个脸颊部分，我觉得这一部分是毛孔粗大的重灾区。就对我而言啊， 我也是， 你也是这样， 我也是。我以前就是这里长痘，然后手又很痒，就去抓，哇，那个何止是毛孔，连痘坑都有了。 哦， 很惨的。 我是因为不太怎么长痘的人，所以痘坑倒没有多少，但我明显感觉就是这部分的皮肤的这个毛孔。嗯，就是明显是要，因为它紧接着跟这个鼻子也比较接近嘛， 嗯， 鼻子上面是黑头问题，一般都不是黑头，就是毛孔感觉明显是比较大。我在想什么样的好的产品能够帮助收敛一下这样的。 讲真啊，我说可能有点残忍，因为是我自己亲身体验的，就是收敛毛孔这个好办。就是假性的毛孔张大了，然后你把它收缩收敛，这个是好办的，但是你真的把它彻底的说让这个已经张开已经变粗了的毛孔去让它变小，变得就是继续吹弹可破，这个非常有限，效果非常有限， 只能说临时让它收一收。 对，日常护肤的话基本上是很难有什么产品把你已经粗大了的毛孔变得就是微不可见。 嗯，对， 很难， 太难了。 医生 你别叹气了，我已经在心里绝望了很多年了。 明白，就是这个是治标不治本， 是 临时收一收可以， 对， 永久性的比较困难。 对，你偶尔就是因为晒了呀或者因为高温张开了的毛孔你可以把它收敛，但是你已经永久性的变大了的毛孔只能通过医美的方式了，一些比较激进的方式。 是这样， 我们比较知道的比较多的可能是果酸焕肤，这种就是其实它还是有一点腐蚀性的，相当于烧掉你一层皮， 对， 挺吓人的， 挺吓人的。 是，所以现在一定要好好护理我们的肌肤， 是，未雨绸缪还挺重要的。 是的，是的， 但我就是一个绝望的， 我更是， 我们就绝望一下，还好吧？你目测还可能忍受是吗？ 没有，你没有啊，你没有 啊， 因为你可能是 你真的还好、 啊，是因为你比较胖，所以撑起来没有口。 好残忍，天哪！ 话筒进音乐吧，这段直接 这一段都直播出去了，怎么办？ 已经不想再聊了，就聊到胖。这个话题的，我们不是健身那期节目好吗？我们是聊美妆。 天一在男生里边皮肤其实算很好的了， 很好很好， 只因为不长痘嘛， 油亮油亮的 啊。好吧，我们进音，然后下三继续聊这个话题过。 我们最后一个时段呢，将会用一点时间来给大家再说一些夏季外出的秘密武器。之后呢，我们再进入到我们的话题讨论。 却没有我想要的答案，这样若即若离让我很抓狂， 不知道该怎么说，心里面在想什么， 闷骚的性格，我也很讨厌这结果。你看我的眼神像是在把委屈诉说。嘿 baby， 这都怪我，真的真的舍不得你难过。 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像我这种主动的女孩，越过爱你需要多勇敢，难免会左右为难。你知道我对你 每一次困难都是一次蜕变， 每一次泪水都是一次醒悟， 每一次抉择都是一次进步， 每一次进步都是一次成长。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春风里，听见经典速读会，7月21日大兴区弘文博雅艺术馆，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六版本的种草了没，我是一梦。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嘉宾天一。 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位老朋友，我们的嘉宾大猴。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豪。 嗯，今天我们继续来我们的第三个时段。我们刚才说夏季外出的一些秘密武器啊，比如说随身携带的补水神器。嗯，其实当时我们刚才在休息的时候，我们天一已经给我们拿了一个补水神器。 哎，说实话，我不敢说这是一个神器，我只是在逛街的时候，因为知道做这期节目主题嘛，我就留意到了这个，而且是在那个一家就是日杂店里面，它不是说专门做美妆什么，没有，它这个日杂店什么都有。我就看见框里面放了一堆这样的小瓶子，里面有这个水，然后我就开了一下，发现 就你平时这个水用完了还可以再继续灌。 嗯，这个直播间不好拧啊，它这个是拧下来的，看到吗？ 嗯， 就是一个小罐，很小的一罐，就接的那个我们，它就是接的那个日常的那个饮用水， 嗯， 然后打开之后它就会喷出水雾来， 嗯， 大家可以可能看见，就这个东西其实上网找的这种便携，是它这个原理有点像什么呢？像那个我们很多家里面用的那种便携的加湿器， 嗯， 大家知道吗？就放在桌子上面的那种加湿器，然后通过那种好这个就是高速震荡就喷出来那 个 水雾，嗯，你看能不能看到？ 这个镜头可以， 看不太清哈， 可以看到一点点小雾的那种感觉，对，我们可以。对， 拿个纸挡一下，看看能不能看得到。不行，看不太清，但是能现场的是能听见这个噗噗的这个水。 我们往袁一姐的脸上噗一点水。 啊，对，大家看得见啊，在我们背景板上是袁一的这个头像照片，在这个照片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水雾喷出去的效果，其实大概能喷出有多长？有，我觉得有一个手掌大的这个距离。 对， 然后这个随身携带的时候呢，就可以一直往自己的这个脸上喷。当然我觉得啊，这个喷的前提是你不要带着很浓的妆，今天你涂了一个很厚的粉底呀，什么这个那个隔离什么的，你这个时候喷这个的话脸上可能就花妆了。这时候在家的时候 或者说就今天你是个淡妆出门，脸上没有太多的这个东西，很热，尤其是太阳晒了之后，随身带一个这个，比如水没了，随时可以接点这个水就可以放进来了， 是的， 就可以，比如说手部也可以降温啊， 嗯、 对吧？咱不是说这个降温必须要喷在脸上， 嗯、 手上、腿上、脚上，只要你觉得这个部分这个有点被太阳灼烧的这种感觉之后，拿这一款小东西对着喷一喷，都会起到这种清凉镇定的这个作用。说白了就是把水打成雾喷在你的身上来一个降温，我觉得大概就是这么个功效的产品。 嗯、 对吧，就是很简单啊、哦、这个价格上面写着39.9， 很可爱的价格。当然了，其实对于女生来说，这个防晒之后还是要补水的嘛。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随身携带的，比如说一些防晒喷雾，不是防晒喷雾，是补水的喷雾，比如像那个大葡萄这个喷雾就是完全是可以的。它有卖那种小装的，有卖大装的那种，大家可以买那种补水那种喷雾随时喷就可以了，其实也没有那么麻烦。 对，我现在带的就是一个叫做理肤泉啊，这叫舒缓调整喷雾，其实这个程度就是这个水，其实里面就是喷出来的是这种温泉水，然后呢就是平常的时候就是可以，这个就是个很简单的喷雾，对吧？ 对， 就很简单一个喷雾，可以来手上喷一感受、嗯、就是很简单，喷喷这上面就是一层水、嗯、 对， 就是在脸上手上都可以临时喷一喷。 对， 这个灯当然我觉得这个可能这个大瓶的随时携带有点不太方便。 价格是多少？ 因为这个是同事的产品，我也不知道他是、 嗯、 而且他好像是买了一个套装里面赠的这一款产品、 哦、 这是其中之一、 哦、 可能单独买的话我觉得大概分这个水的质地吧，我觉得从几十块到上百块不等。 嗯 嗯，看自己喜欢的这个产品的类型，然后这个我觉得适合放在什么地方，放在办公室。 嗯， 放在办公室的时候，比如说中午出去朋友们同事们吃个饭回来，临时在脸上喷一喷，对吧？或者说洗完脸之后觉得脸有点干了，下午的某个时间喷一喷，让自己瞬间的醒醒神儿，给皮肤呢也补一补水。 嗯， 当然了，我们说刚才这两款产品都是外部层面的物理补水，这个补水的层面啊其实比较有限，更多的就是那个滋润一下肌肤，因为我们知道80%以上的我们皮肤的水分不是在表皮层，是在深皮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做的只在表面上帮大家物理层面啊降温，舒缓一下皮肤而已。 是的， 所以说到补水呢，也问问我们的大猴哈，就是你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补水的产品给我们推荐一下，尤其是夏天适合使用的 喷雾 啊，各种 补水喷雾吗？ 其他方面也可以，只要有补水功能的 啊。我一般因为我作为一个油皮，我平时是不会随身携带补水喷雾去出门的。 嗯， 我妆是比较容易斑驳，比较容易花，但是在家里边就是我会把那个补水的这种步骤做得比较全。 嗯， 一般早上起来我会敷一个比较清爽的面膜，敷个10分钟左右，然后拍水拍乳。至于说喷雾的东西，我可能用的是相当于定妆喷雾。 嗯 嗯，我用的比较多的除了夏天会用那种带防晒的定妆喷雾之外，其他的我会用像 MUF 他们家有一个，就是浮生若梦他们家会有一个白色瓶子125毫升那样一个定妆喷雾，那个其实是等于具有补水和定妆双重的效果的。 嗯，你觉得用了那个喷雾之后皮肤的这个湿润度有明显的改变吗？还是心理作用补了一下？ 怎么说呢，其实真正去靠这种东西去保湿补水是不太可能的，它只是说在后续一个步骤把你这个化妆的这个过程完善一下，让你的妆容就是它相当于让你的妆容啊就是揉到了一起，于是像一个小面具一样在脸上比较稳定，不会特别容易结块啊、斑驳呀、脱妆呀，是这么一个效果。 所以说我们真正想要对皮肤进行深层补水的话，还是在无妆的情况下去， 还是要在护肤的 步骤当中用一些补水的产品。 对，而且其实日常多喝水是真的有用， 就是喝进去的水才是补进去的水，对吗？ 是、 啊、所以我们夏天呢大家也要尽量多补充一点水分，每天大概喝几杯水啊，基本我忘了那个准确量， 人家说女生要喝 8杯，对吧？5到8杯水、 嗯， 那个杯大正常，我们喝水的那个杯子，如果你平常没有喝水的习惯，可能在夏季的时候尽量多喝一点、 嗯、 水分流失本身就大， 是， 然后这时候要进那个喝一点。然后刚刚大侯说你是平常会用补水面膜， 对， 这是你每天 早晚补水面膜用的比较多， 早晚都会用的，对吗？ 嗯，是，我不能说保证每天用2片以上吧，但是每周我大概在10片左右的用量， 10片左右，就是每天几乎是1片半 差不多。 对，有时候是我会有某一天断食，我并不是说就等于说周末的时候我会断食一天，什么都不敷，护肤品都擦的比较少， 就让 擦那种比较 舒服的歇一天。 因为我皮肤是有一点敏感，然后毛孔也比较粗，所以我会在每周里边选一天时间用那种比较清爽的产品，给皮肤有一个呼吸的空间。 就只是拿那个 爽肤水， 爽肤水或者是那种 喷雾喷一下， 不停的喷就可以喷了。 是，但其实那种喷雾什么的，它是真的是起不到补水的作用的。 对对对对对， 它只是说滋润你一下，就是你的表皮层。 就像是我今天带来的这两款产品，它就是一个外部的滋润皮肤的作用。 对，但 是把水喷到脸上， 是 不是真的给皮肤补水，只是给皮肤滋润一下。 对，但对，因为有时候皮肤太干，尤其在冬天或者是空调房里边一直吹一直吹，如果皮肤太干的话容易泛红，容易过敏，所以这个还是有用的。 嗯，它有用，但是它跟我们，它说它的补水是外部补水，内部的深层补水呢，刚刚大伙说了，也可以用一些补水的产品，就像补水面膜，然后呢，多喝水，这样呢，才能真正由内而外，让我们的皮肤水汪汪 起来。嗯，对，好。这就是我们这个种草了没这一块的全部内容了，也是希望今天的这些内容呢，可以让大家在夏季里面 能够找到适合你的方法， 更对更好的， 不要被太阳晒伤晒黑，继续做脸白白的水嫩嫩的你。哎呀，说的我自己都觉得 不仅是这样， 多好的状态啊！ 希望你可以有真的更多的这个神器去选择，给大家也是种草了这么多。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小小的话题讨论。哎， 好，今天你要跟我们讨论什么话题？ 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其实是跟我们的这个父母也是有关系的，父母和儿女。 父母和儿女什么话题？ 我跟你说，就是在这个话题进入之前，我先要说，我先要跟我妈说，就是妈妈生日快乐。 天哪，阿姨生日快乐！ 今天是妈妈的生日。 因为是这样的，你们知道吗？就是我爸从来不给我主动发微信，真的是从来不，他根本就从来不会问你干嘛呢，在干嘛呢。不可能，原来都是我妈是这样的一个角色。今天我爸突然给我发微信，干嘛呢，宝？我说躺着呢。然后他说，然后我给打电话，我说我以为有什么事儿，我就打电话，他就说，你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你知道吗？其实我在写咱们这个节目的稿签的时候，因为在今天是14号嘛，我就总觉得14号怎么感觉 熟悉， 这么熟悉。我说，但是我完全不知道该什么日子。完全不记得。然后给我妈打电话，我妈很开心。我妈说，我爸说给我妈打赌，说我肯定忘了，但其实我说实话我是真的忘了。 真的忘了， 很尴尬。 那你后来想起来了吗？ 想起，就我爸一说什么日子我就一下子、然后我又看了一下日子，因为我又不记得今天十四号，我一看我说又忘了，去年也是忘了。 所以今天的话题是说要不要忘记父母的生日吗？ 当然不是。因为我是要说，其实父母啊，他有的时候会这么给你耍一点点这种小任性、小脾气，但是任何多数的时候他真的是就对你的爱是无私的。 是、 是的。 对，我今天因为我最近看了一篇帖子，这个帖子上面写的就是女儿为什么我不让你嫁给穷小子。哎，其实我们都说我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啊，都想让自己的孩子娶的一个不错的媳妇儿，或者是嫁给一个不错的丈夫。这都是肯定的。然后呢，为什么说这个帖子，我可以大概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前面的小故事啊，就是女儿，我为什么不让你嫁给穷小子？爸爸的话太扎心了，女儿，我前几天去找你，你带男朋友到我跟前说，哎，爸，我想嫁给他。后来呢，我告诉你，我不同意，原因是穷。我忘不了你当时看我的眼神，好像是在说我的爸爸怎么这么势利呢？爸爸百口莫辩，没有什么比被自己亲闺女误会更难过的事情了。这个时候你跳起来问我，不就是没有钱吗？其实不是的，在我看来他穷呢有四点。首先呢，志气穷。第二点呢，教育穷。第三点，思想穷。第四点，哎，我得找一下，经济穷。 就这个穷实际上是打引号的穷。 对对， 不是我们 而且这个爸爸在最后还说，想你4岁那年大人们说笑问你以后你要嫁一个什么样的丈夫啊，你说要嫁给爸爸那样的，你不知道爸爸不希望你嫁给爸爸这样的男人，因为你妈妈跟着我吃了不少苦，爸爸希望你永远都是小公主。 听着 其实可以理解， 当然是我是觉得完全可以理解的， 可以理解。就是不说对与错啊，但是完全可以理解，就是作为父母的这种心态。 两位都是女生，你觉得你们的爸爸希望你们有天出嫁的时候，你觉得他们的心里的那个对这个叫什么女婿的要求大概是什么样子？ 哎，其实我跟你说啊，这个物质上面的需求就是父母肯定都会有一个标准的，因为他真的不想让自己女儿受 委 屈， 对， 就是他觉得他就家你家里条件怎么样，就是我觉得我无条件的可以为我女儿付出所有，但是不一定那个对方就可以，所以就是首先你得对我女儿好，但是这个好呢 很难界定， 又很难界定。 我明白了，就有个问题，就是说你们心里会不会愿意接受你的爱人是一个有点至少是暂时性的吧，是穷的状态，这是你们在择偶的时候是不是一个标准线？我要找一个物质条件相对好一点的，还是我不在乎物质条件，对的人就行？ 哎，你知道吗，其实女孩子在最初的时候就是年龄比较小一点，在没有经历过一些事情的时候，她是绝对大部分人其实都一样会选择，就是 只要看对人， 对自己好的， 看对人就行，我们两个情投意合就可以。但是随着时间环境周围的人和事的影响，他可能会对这个择偶标准的一些标准慢慢的去添加或者是在减少。 所以现在这是你的标准吗，一梦？ 什么？ 就是对方有一定的物质基础。 我呀，我目前应该没有经历过什么，所以目前还没有想过这些。 大红呢？ 我其实相对还好，但是我完全理解爸爸妈妈的那个角度，因为穷这个听起来会有一点刺耳。富听起来就好像在夸人，穷似乎就是有一种贬损那种意思，其实只是一个相对的，它只是一个形容词，对吗？但是我们就会觉得说，哎，你这个人好穷，听起来非常的伤面子，对吗？不是说富人就一定很好，对老婆好，对孩子好，也不是说穷人就一定将来没出息没眼界，对不对？但是父母的心态是什么？我不让我孩子冒这个险。父母就会觉得说，可能有钱人呢，他即便他将来不爱我女儿了，他还有钱给我女儿，但是如果这个穷小子不爱我女儿了，对我女儿不好了，以后什么都没了。 或者说现阶段来讲能看到的就是你穷这些苦你用不着，不是这个苦你就一定要受，比如说住小房子要节衣缩食， 对，骑自行车也好，就不能像人家开着车去上班呀。 这是眼睛能看到的，未来的事其实不一定，不是说穷未来不会变为富有的人， 对， 也不是富有一定会快乐， 对， 只不过这个穷会必定带来这些东西，你一定要承受。 是父母是不愿意让孩子承受这些的。 对对对， 有可能父母自己经历这些的时候，非常的心甘情愿，甚至甘之如饴。但是他到了自己的女儿的时候，他就希望他找一个经济条件又好，又爱自己女儿，各方面都非常优秀的男人，不愿意让他冒任何的风险。 对，但其实刚才一梦所讲的这个小的帖子方面的内容里面，物质穷放在最后一位，说了， 对对对， 他说了 思想穷、教育穷、 还 有一个 什么穷？ 我再看一下，不好意思， 思想穷我们大概能理解，可能眼界比较狭窄。教育穷估计这个学历水平不太高。 对，但 志气，为什么这么说？就是那天这个小故事说，那天我和你们面对面的时候，我看他站在你身边，眼神闪烁，似乎有点心虚，没有底气。问起他对你们未来的规划，也是支支吾吾，没有方向。他现在说他没有。有钱买车买房，怕我会嫌弃。说真的，我不是嫌弃他没钱，我是嫌弃他没有钱，却没有志气要挣钱。你要问我一个身家百万和一个农户出身的穷小子，我选哪个？我告诉你，真不好说，你别不信。穷怎么了？谁不是穷过来的呢？但是年轻的时候就有了混噩度日的这样的想法。有句话不是这么说的吗？最怕你一生碌碌无为，还安慰自己可以平凡可贵。 对，所以其实我就听了前几个观点，我就知道大概这个父亲看重的不仅仅是物质这么低的层面， 对， 他看到是个高的层面。穷因为都是一个暂时，穷和富是一个状态， 是 它是流动的， 对。 但是你有没有这个心气儿？哎，这个东西会跟你一辈子， 对对， 对吧？你穷的时候，你有个目标去奋斗， 对， 这个比你眼下你手头有多少钱可能更有发展性。 没错，而且说实话，我觉得每个人都是比较向往那种单纯美好的爱情的， 是。 但是如果你一旦回归了生活，一旦回归了柴米油盐酱醋茶，就是你不可能就一辈子都陪他吃食堂穷游住，就是等等一系列的吧。你终要就是你们终要回归自己的生 哎，应该怎么说？面对自己的那个生活， 应该这么说，就是穷作为一个暂时的状态，我们并非不能忍受。 嗯、 但是没有人的目标说我的目标就是要过一辈子穷日子。 对，就是难， 这是没有任何人目标是。 没错、就是， 我们都希望自己未来能过得衣食无忧，过个富足的生活，这是所有人的基本目标之一。 是， 也是我们国家，我们国家不说，国家也要富强， 是这样， 人民变成小康的生活。所以发现没有，从国家到个人，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越来越好。 是， 所以追求富裕。没有任何错误， 对。 但是如果说因为追求富裕而鄙视眼前的贫穷，这是我们不太能接受的。 是， 但这位父亲不是这么单纯， 对对， 他是觉得这个人的眼界、志气，可能包括这个教育水平有点低， 其实 这会制约他的未来发展。 就是男人他是不怕穷的，就是怕那种甘心一辈子穷的这种。 对 对。 对， 不过其实我在想啊，如果一个男生就是没什么志气，就愿意一辈子做一个没什么钱的普通人，但刚好有一个女孩也是这样，其实这两个人也是合适的，对吗？就是所以说，其实大家在挑另一半的时候，除了各方面的物质啊，其他的这些方面以外，性格啊，对未来的规划，对人生的认知的一致性，其实也很重要，对吗？ 对对，三观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小矛盾在啊， 嗯， 就是大侯说了，你找一个跟你志趣相投，可能都觉得这种过普通日子挺好， 嗯， 但是这些人他们的贫富概念显然跟我们说的贫富概念不太一样， 嗯， 他们觉得。我今天能想吃碗豆浆，我就能买一碗豆浆， 嗯， 这就叫做富足的生活了。 对， 所以他们在这个价值观念上达成统一，他们过的不是穷日子，他们过的是心里面他们觉得还可以的。他们就穷是我们站在我们角度说，哎，你们过日子有点穷。所以这个问题不是说你找一个情投意合这么简单， 嗯， 而是你们的贫富观是要一致的。 嗯，我理解这个说法。 追求那么深的物质基础， 嗯， 不是说我非要一个60寸的大彩电，我可能一个30寸彩电我觉得也可以了，他不追求，这个就是安于现状，这个没有什么可去批评的，没有什么不好的，但前提是两个人价值观念要一致。嗯 嗯，没错，这个价我真的是觉得两个人在一起这个价值观啊，包括这个我觉得人生观、价值观等等一系列的三观，尤其是三观，我的天，一定要合，一定要非常合，否则真的不能跟这个人结婚过日子。你先别说什么物质不物质，就你们两个沟通都很费劲的。 是， 对， 今天很流行一句话嘛，就是找另一半一定要找空调度数一样的。 对， 因为今年太热了，你说25度我觉得有点凉，他说哎16度还不够呢，咋办呢？ 这两个不太适合在一起生活， 是啊， 听起来 是啊， 对，其实还是回归那个贫和富的话题。 嗯， 我觉得，追求更富有的生活没有什么丢人的，这也是我们应该鼓励的。嗯，那安于现状呢，也没什么不好。如果你觉得你现在在我们眼中的清贫生活，在你眼中是富足的，那也没问题，你就按照自己的心性去过自己想过的日子。 是的， 但今天我们说的是一个家长看待子女的角度的时候。 嗯， 不好意思，这个角度不能免俗。 是， 他就是要希望自己的孩子在一个物质相对 富足， 你的另一半是积极向上的前提下， 嗯， 他们更愿意赞同和祝福这样的婚姻。我觉得在我们大众眼里，这样的婚姻也幸福的指数或者可能性也许会更高一点。 是的， 贫贱夫妻百事哀，这个是很现实的一件事情，没有必要去避讳。但是如何积极的生活也是夫妻俩要面对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你面对的一个老丈人是这种严格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你的状态就应该是你有志气有目标去给另外一半更理想的生活，这是应对的，而不是单纯说我穷你要不因此而不选择我是你眼光有问题，不是这个层面的。 对， 这个都跟大家要分得清楚一点。嗯， 对，其实就是三观不合适，很多东西都是。 有很多人说，就说女孩势利，其实大多数女孩也不是势利嘛。她们看一个男人，就是除了他的物质基础以外，也会看他就是能不能给自己更好的未来。在他身上都看不到未来，现在没有，未来也没有，那肯定是没有信心。所以，其实父母在看一个女婿的时候，可能也是会去看这个男生，就是将来有没有更好的发展呀？他看起来是不是一个积极向上的人呀？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嗯。 对，我记得我们经常看这个影视剧作品当中有这样的桥段啊，就是 有人因为这个贫富差距选择了分手，结果这个被抛弃的一方发愤图强，有朝一日终于这个荣回故里，然后对着抛弃的前任说，你看吧，我其实可以过成这样。这个故事我们听得太多了， 太多了。 但这故事有小细节是有问题，大家自己想不想，如果你真的具备这样的潜力，为什么当初他没发现？显然是你是受了这个刺激之后才决定发愤图强的。 是， 所以这个因素在你自己身上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面对，就是我们接受，尤其是很多青年人刚入社会，我们就是个穷的状态。你穷不是一时的，所以说不用害怕它。我们要努力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这个才是更吸引人的一个潜质。 是。 说的多正能量啊， 特别正能量。 天，我现在觉得天衣都是发着光的。 对，正能量是不是？这就是我的现状。我希望自己生活未来可以越来越好。 我觉得你可以， 也愿意为这样的目标去努力。也祝愿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包括我一梦和大猴，希望我们所有的人都能靠自己的努力，过上我们心目中更加理想的生活。 一定会的，一定会的。谢谢天衣的祝福，我们也这样同时祝福天衣，快点找个好对象吧。 最后一句话，为什么骗来了一个小箭扎心了？ 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我们周六版本的种草了没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感谢大猴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好，那个周末愉快， 对，祝大家今天晚上吃好喝好。 对，周末愉快。 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马上就这个世界杯最后一场了，决赛 哇，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就决赛了吗？ 今天晚上吧， 明天晚上呀， 凌晨的时候。 哎，15号， 那就是明天。 15号 是吧？ 我把今天当成15号了，想起来了，你今天刚说今天14号 是吧？ 对， 反正这个周末有很多好事等着大家。 是的， 今天可以好好玩，明天还有世界杯可以看。 是的，我们要开开心心的过每一天。 对， 拜拜大家，我们下周不见不散。下一节的节目呢是我们的活力 music， 希望大家持续锁定我们982。拜拜， 拜 拜。 拜 拜， thank you. 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